优良的关中奶羊，两个小时的冷链快运，24小时杀菌成奶，国际技术去除膻味保留营养，这一系列的高规格工艺之下，才能够让这里的羊奶符合出口欧盟的检测标准。那今天想购就是把国产好奶粉带到您的身边，拨打进4007105106，4007105106，不需要市面上258元一盒的价格，我们直接联系厂家发货，69一盒，每天呢就是4块钱，一斤瓜果蔬菜两个鸡蛋钱就能够喝到来自于天然牧场的高品质羊奶粉，冲调不结块，色泽洁白，奶香浓郁，没有膻味，老人小孩都爱喝。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现在是全部满线，提醒各位打不进来多按几次重播键。进入到这样一个季节啊，多喝一点羊奶对身体好，它温润滋补，不上火，容易消化，好吸收，肠胃呢也没有负担。一些朋友平时喝奶会胀气，或者说乳糖不耐受会过敏的，建议大家不妨来试一试羊奶粉。其实呢，在营养学界对羊奶也赞誉有加，它含有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蛋白、乳铁蛋白都是其他奶制品当中所没有的。而且啊，还有一点值得一说，就是这款瑞麟配方羊奶粉当中呢，还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和硒元素的配方，这样就可以更好的适应咱们现代人的体质，更好的消化和吸收营养成分。那今天您打进4007105106，4007105106，想购就从连续多年羊奶出口欧盟的陕西富平带来了适合咱们国人体质的高品质好羊奶。现在拨打4007105106，只要69块钱一盒，每天一袋，只划算到4块钱。订购成功的提前不用支付一分钱，是送货到府，您当场看货验货，满意之后再选择付款。热线是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五分钟活动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这会儿啊还没有打进电话，可得抓紧时间了。4007105106，4007105106，马上啊，过年过节回家给爸妈带几盒羊奶粉，经济实惠，老人开心，喝了也暖暖的。夜晚啊，让一杯羊奶伴家人安然入睡，清晨让每一杯羊奶叫醒您的味蕾。4007105106，4007105106，活动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如果大家自己去市场上买的话呢，这每盒得花到258，两盒啊要花到516块钱。现在每盒只要69，每天的花费只要4块钱。4007105106，4007105106，4块钱就能够喝上不挑人群、不挑季节的高品质羊奶粉，只在今天，只在最后的10秒钟。祝大家都能够订购成功，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 瑞麟羊奶粉，给你的健康加油，为你的幸福加分，做你自己想做的，让你的身体开始说话。 画蛇添足这个成语很多人都听过吧，蛇为什么没有脚，长得还那么怪异，这个问题估计很多人小的时候都问过。那各位最终得到答案了吗？现在科学家们利用最新的技术，居然揭晓了最终的答案。今晚在回答各位童年疑问的时候，我们也将和您聊一聊环境对于动物演变的巨大作用。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画蛇为什么不添足。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时间可走得真快呀，今儿呢就已经到了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了。今天是2015年的12月1号，我们依旧在北京新闻广播为各位送出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今儿呢，我们先和各位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一竿子知道10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13年的12月1号，福特汽车开发出了组装生产线，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用生产线的方式来去生产汽车的纪念日。这个创举呢，使得福特的 T 型车一共生产达到了1500万辆啊，这个数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一个车型打破它。福特先生呢，被此也被尊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本来呢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造一辆车，后来呢通过生产线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所以呢分工是将人类生产效率提高的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除了刚才跟各位说了福特的组装生产线在102年前的今天诞生之外，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来关注27年前今天发生的一件事儿。1988年12月1号被定为世界第一个艾滋病日。设立呢世界艾滋病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于艾滋病的危害性的认识。在这一天呢，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的卫生机构要开展各种各样形式的活动，在全球的范围当中呢进行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和教育，以遏制呢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关于艾滋病是什么，艾滋病有多么的厉害，这事儿呢就不用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今天呢在我们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啊都在举办宣传活动，用此呢告诉人们，虽然呢现在还没有一种特效药物能够治愈艾滋病，但是人类可以通过很多很多的方法阻止艾滋病的传播，让我们平常在健康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之下来让自己的生活呢被保护起来，让我们每天过得更加的开心愉快。科学史上的这一天，玉龙和大家分享了其中的两个值得纪念的事件。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各位来谈到的是有关天气。今天啊出门身边的人呢，你跟他不谈谈天气都不好意思说话，都不知道这个对话是从哪开始的。我们先要回顾到的是今天早上的11点50分呢，北京市气象台呢升级发布了大雾的橙色预警信号。但是我手头收到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是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呢所发布的一个新的消息。由于呢我是今天入夜之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规定，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呢决定在今天24点解除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今天我看手机朋友圈有不少人啊都在说这个关于空气污染的事情，关于雾霾的事情，有不少人觉得哎呀好像今天大家感觉到的雾霾怎么就这么严重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先为您邀请到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庚辰老师，跟他来聊一聊这一次的雾霾和之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多朋友都说啊，这次的雾霾感觉到好像要比前就之前更严重。今天早上我在出门上班的时候，给我一个错觉是下班，因为我觉得这天怎么感觉像是黑了一样。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这次为什么这雾霾就这么严重呢？ 对这个雾霾的感觉，大家的感觉都是最直观的。所以大家感到这次比较严重，也是确实这次根据我们这个有关部门监测一些结果，确实是比较严重，而且这次污染这个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它对，而且这次污染当中，我们都可以，大家可以从网上可以看到，就是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这种高值这个污染，也就是我们北京市，在我们北京地区某些站的监测，已经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已经将近接近1000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用量天气的话，这个指数呢，也就是在50啊，在100左右，就是这样一个用量天气。现在是达到1000了，大家可想而知，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都爆了表了。所以大家直观的感觉，这次空气比较污染比较严重，

现在生活在大森林里面这灵长类， 嗯， 是同样的祖先， 对， 只是我们的人类在800万年以前， 嗯， 就离开了森林， 嗯， 走到地面上来了， 嗯， 那我们的足和我们的手和现在的灵长类的结构， 嗯， 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尽管我们离开了这个森林，走到了地面上来了，那我们变成了直立行走的， 嗯， 哎，我们的这攀援能力各方面都下降了，但是这个基本结构还是一样的。嗯，至于说这个足弓，那对人类的行走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 因为人直立行走了之后，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特殊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脑的这个结构，脑容量的增大，还有这个人直立行走了以后，这个血压等等这方面都有产生一些变化。 嗯， 那么具体对脚来说，它长期直立行走，这个它的运动主要是靠移动，活动主要是靠脚。 嗯， 那这样的话呢，对脚的压力 就很大， 就很大。 嗯， 所以形成足弓这样一些结构，对减少压力是有好处的。 嗯， 减少压力， 其实最适合我们行走的样子。 嗯，对， 嗯， 减少压力，这个保持这个持续的耐力是有好处的。 嗯，那奔跑呢？刚才徐冉提到奔跑这件事情， 嗯， 这个和他的足弓有什么关系吗？ 也有关系。 嗯， 实际上这个从物理学的结构来说， 嗯， 这样的结构是最省力的。 嗯 嗯， 跑得最快的，接触的越少。 跑得最快是另外一个问题 啊，也就是跑的我们说输出能量最少。 就是 对， 可以这么理解， 效率最高， 效率最高， 可以这么理解， 效率最高， 持续耐力。 嗯， 能力。 哎，真是今儿跟您一聊啊，就觉得人这个动物经过自然界的演化和精巧的设计，很多东西都是刚刚到那儿刚好。 刚刚好。 你比如说人的脚的设计，它又可以适合你奔跑，又可以适合你慢走。 嗯， 啊， 对。 啊，而且你还可以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嗯， 比如说在动物界当中，不是说所有的动物都适合慢跑，也不是说所有的动物都适合 奔跑 啊。对，就是它很难有一个，嗯，有一个这样的功能能够在一个动物的身上集合起来， 完美体现 了。 嗯，对 对， 嗯， 不可能有这个完美，一个动物各方面能力都是最强的， 嗯， 是不可能的。 对，就是 比如说我们说奔跑的最快的是猎豹。 嗯， 但是很遗憾的是猎豹的这个爆发力是很强的，所以它奔跑很快， 嗯， 但是耐力是不行的。 嗯， 所以猎豹在捕食的时候瞬间冲出去了之后，如果说那个猎物在那几秒钟之内跑掉了， 嗯， 它就放弃了。为什么？ 哦， 因为它的耐力不行。 嗯， 所以它总有它优势的地方， 嗯， 也有它这个弱势的地方。 而且我们可以说它其实也挺聪明的哈，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 嗯， 也知道自己的劣势在哪儿，优势在哪儿。 对， 嗯 啊，我觉得这个从进化学上来讲，那些猎豹的祖先， 嗯， 当年这个傻追着下去不放弃的傻猎豹们 可能都灭绝了， 都饿死了， 都淘汰了。是的是的。 嗯， 今儿我们跟黄正明老师来分享了关于动物这一方面的话题。哎，做一个小广告，黄老师，这事儿咱已经商量好了，接下来要推出一系列的节目是猴年说猴。 对， 现在是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了，马上呢就要迎来2016年，以及呢马上就要迎来咱们农历的新年了。 嗯， 啊，新年是猴年。 嗯， 您是研究猴子的专家。 嗯， 我们之后跟您好好商量商量，跟各位来说说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没错， 中国的猴子太多了，猴子种类也很多。 嗯， 而且我知道， 好聪明，好机灵。嗯 嗯，您还经常会带着小朋友们去广西那边看白头叶猴。 是的。 哎，我觉得这事儿回头我们再跟大家仔细说道说道。 哎，好的，太好了。 好，嗯，谢谢徐冉，谢谢黄正明老师。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本期的节目和您说再见的时候到了。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